你说我呀，小学毕业，我有文化，是吧？那眼睛有水火疗法，哎，人到老了，不想得老年痴呆，不想啊，谁在你跟你说话都大吵大嚷的，把你当聋子。人一到老了，为什么变傻呀？就是耳朵背了。人耳朵一背啊，他听不清，他以为别人也聋，他就跟人大声说话，是吧？所以预防老年性耳聋，从补肾经做起，一定要养好我们的肾，是吧？那么养肾经，哎，我们可以做一做鸡天鼓疗法。那有的人说我经常发中耳炎呢，你可以做一做内耳廓的按摩，或者用一用小的养生方，是不是啊？清热解毒的这个牛黄解毒片，去了糖衣，哑成粉，催到耳廓，对着什么中耳炎的烂耳底子，哎，有一定的作用，是吧？这都是经验方啊，这都是经验方，大家可以互相切磋。 以下是广告时间。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端午节、父亲节双节临近，恰逢北京博一十周年，三节同庆，我们特在六月22、23、24三天时间开展感恩回馈活动，凡到店均有精美礼品相赠。让我们听听您与博一这十年的故事，我们期待与您共度百年。 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我们的趣味科普养生节目啊，哎，就是希望把复杂的养生、防病、健康、长寿的知识把它趣味化，把它生活化，把它融入到咱们百姓的生活当中，让大家呢啊张嘴，哎，就挂在嘴边的顺口溜，是不是啊？抬手就放在手边的捶背的小木锤，甚至呢刚到饭桌上，哎，就想起来饭前一碗汤，老来不受伤。只要今天一顿排骨，哦，我们就想起来了，啊，吃肉不吃蒜，营养少一半。所以养生啊，它不是写在大学生的课本里，收藏在高高的象牙塔上，它是一个民族的财富，就应该在咱们百姓的餐桌上，就应该在咱们生活的茶余饭后。所以啊，养生原来可以这么有趣儿，不管男女老少，是不是啊？不管您的学历高还是低，产生逐渐的培养养生的兴趣、养生的爱好，甚至呢把健康的生活方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注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融化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哎，这样一来呢，让中华5000年璀璨的传统文化和我们炎黄子孙和我们中华民族的一脉相承和我们的健康体魄，让他们相得益彰。前段时间呢，我们再给大家说趣味养生的三大基础疗法，哎，也就是咱们做养生的一个基本功，是吧？睡前泡泡脚，是吧？晨起呢，哎，干梳头，干洗脸，干搓脖子。白天呢壮壮树，哎，中午睡午觉前或者躺在床上 推一推腹，哎，磨一磨这五脏，哎，这都是生活当中信手拈来的小方法。那么养生啊，只知其方，不知其道是不够的。换而言之来讲，我们如果只知道怎么做，而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么我们在做这些养生的方法时，它的重要意义，甚至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着去这么做，它就没有意义了。哎，所以这就叫文以载道，化以实用。所以呀，我们把这里边的文化知识还要给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掰开了，揉碎了啊，把它磨细了，让大家更好的汲取这里边的文化营养。我们给大家说到啊，五官七窍，它是人体五脏在人体脑壳上的小窗户，也叫开窍啊，也叫开窍。那么早晨呢，人们睡醒了，也叫觉醒了，是吧？怎么代表你醒了呢？哎，首先要把脑袋上这些小窗户打开啊，我们睁开双眼，二目炯炯有神。哎，这就说我们肝脏它的小窗户打开了啊，终于说肝开窍于目。而且呢，好的中医通过人这个眼睛啊，长得什么模样，哎，他就能判断你内脏的平和好坏。你看肝开窍于目，所以说张飞是不是啊，哎，鲁智深啊，这样眼大如牛的人，他就容易肝阳上亢，肝火旺，他就容易高血压。而反之呢，是吧，那眼睛啊，小眼睛是吧，老睁不开是吧，一笑得眼睛变成一条线，哎，这样的人呢相对肝血就比较亏，是吧？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来讲，肝血不足，这样的人他不耐疲劳啊，他不能耐受疲劳，筋呢比较微软，不适合长途跋涉啊，甚至呢人到老年容易提前的脑细胞的萎缩呀，是吧，视力的下降啊，腰椎间盘的突出啊，韧带的松弛啊，哎，这些都是跟肝血不足密切相关的。这是观其目而识其肝，正所谓什么呢，有形于内，哎，必形于外。你内脏是什么模样，哎，通过外在的小窗户我们就能看一看了，是不是啊？哦，你家点灯了，哦，说明这家里有人，是不是啊？这门上锁个大锁头，啊，这家里是没人。哎，所以养生的趣味知识，哎，是给大家一个见多识广的机会。那么，除了肝开窍于目之外，祖国传统中医文化还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什么呢，说眼为心之神，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注于二目。哎，这就是比较玄妙的一个知识了，是不是啊？哎，在医院望诊的时候，哎，他也是比较有经验的医生，容易观察得到。相对呢，初出茅庐，哎，比较年轻的医生，他不容易察觉得到。